我看了一下我的佳明 Connect， 我现在的热适应率居然已经达到了93%，而且我的最大摄氧量呢也从刚开始练的49到了51，所以各项指标真的在不断的上升啊。上次日记留了一个小话题跟大家，什么是这个过氧消耗啊？今天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过氧消耗。每次我们在佩戴佳明手表运动完了之后呢，这个运动这一次运动都会有很多的数据啊，通过我们的佳明 Connect 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叫做过氧消耗，英文里面呢叫做 Exercise Post Exercise Oxygen Consumption， 那简称呢叫做 EPOC， 其实叫做运动后过氧消耗，就是当你运动结束之后，你的身体还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让你的身体恢复平静啊。就拿减肥来说啊，你运动的时候是在减肥，你运动结束之后，其实你的身体还有一段时间依然是在减肥，这样解释就清晰很多了吧。有的时候咱们运动完了之后发现，哎，身体体重没重没减轻啊，第二天早上一上秤发现，哎，怎么轻那么多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因素都要归功于运动之后的过氧消耗。所以啊，您会看这个过氧消耗 EPOC 了吗？好了，下面咱们就进入到这一次啊，我的这个训练也已经是第四次训练了。这次训练说实话还挺轻松，之前留了一个问题给大家哈，也让大家帮我想一想，在北京哪儿能找到坡啊？因为这次训练我要跑坡。 今天是第四次训练，不是第四天啊，是第四次训练。那每次训练呢，训练会有一个间隔，有的短的是间隔一天，有的长的是间隔两天。也是我第一次训练选择在这个上午进行，因为今天还真挺凉快，难得的这样一个阴天，所以开始上午进行今天的这个训练。其实呢，就是训练的时间究竟是放在上午和下午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跑步爱好者来说，其实更建议大家把平时的这个路跑训练都集中在上午，因为其实我们训练的时间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一个适应的一个时间，一般的比赛都是在上午进行啊，一般一早6点钟啊，早的6点半，晚一点的7点半8点，所以上午训练呢正好也是跟比赛的时间呢能够结合上啊，所以今天选择一个上午的训练时间。但是还好今天的训练我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难度不高，就是叫重复坡度训练，重复跑坡。我找到一个坡，那北京想找一个坡还真挺难。我到坡了，到坡下了，我的坡就是北工大旁边的过街天桥。 所以其实你看，你要想练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训练，你不用说非要到健身房，我办一张健身卡，在家里边拿那个矿泉水瓶啊，也可以练力量，你做仰卧起坐、俯卧撑也能练出一个好的身材啊！你别说我这周边没地儿跑步，大街小巷都可以去跑步。你说那些肯尼亚呀、埃塞俄比亚呀、啊刚果金呐、啊，就那些地方，说实话，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发达地区，人怎么练那么快啊？是吧？就是每天在红土地上去跑，训练其实是很枯燥的。当然科学的训练，高水平高科技的训练仪器能够有效的辅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些运动表现和训练的效果，但其实基础的训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就拿我来说，找个坡那么难找吗？是吧？不用非要开车开到西山去，过街天桥也可以完成佳明 Connect 训练计划。 这次训练我觉得还是挺轻松的，很轻松，对，它就是一个热身，然后中间加上15秒上坡15秒下坡，往重复4次，然后有一个5分钟的拉伸，比较轻松啊。没有，我倒是没觉得达到我的这个有效的训练的心率。其实训练心率呢，它分成几个，一个叫无氧的一个心率空间，另外一个是有氧的这个消耗的心率空间，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达到有氧的这个消耗，大概分成大致分成3个区域。但其实在佳明的这个 Connect 上可以分成5个区，从1区到5区。那这个跑步心率究竟怎么去解释哈，我也会在这个超体加速日记当中跟大家来说如何在佩戴手表过程当中 读好，利用好我们的有效的运动心。 这个第四次的训练啊，也是从开始训练到现在我觉得最轻松的一次，15秒上坡，15秒下坡，中间还让我休息30秒钟，其实是挺简单。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心率确实不高啊，跑完之后几乎跟没跑一样，不是吹，确实运动状态、身体状态也上来了哈。其实佳明 Connect 它的训练呢，也是根据你的上一次的训练表现，不断的在变换你下一次的训练内容和训练强度。所以呢，每次训练结束之后，还要选择是简单、中等还是困难。我在第四次训练结束之后就选了一个简单。哎呀，别瞎点啊，千万别瞎选。我这一选简单可好，我下一次也就是第五次给我的训练的任务就给我加码了。不过也没关系啊，随着这个东京奥运会即将召开，我也可以把我的训练节奏啊加码一些啊。这个奥运一来，咱们借着这个奥运的东风也开始锻炼起来。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3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今天开始哈，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哈，要跟大家集中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的事了哈。 对， 2020年东京奥运会哈，即将在这周啊正式的开幕啊，所以在近一段时间奥运会期间呢，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有关奥运会的运动项目哈，各个不同的有意思的故事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是奥运会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聊一聊奥运圣火和奥运火炬哈。 好， 这也是奥运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的元素。那这样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奥运圣火，哎，这个东西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在历届奥运会开始之前，传递圣火都是一件非常神圣而重大的事情。早在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奥运会上，就有点圣火这样的仪式。它起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有一名叫普罗米修斯的人，有一次捉弄了霸道的天神宙斯，宙斯一怒之下拒绝给人类降火。普罗米修斯为了给人类取得火种，不顾自身安全，把茴香树枝伸上了天空，从太阳神那里引来火种之后被宙斯知晓，他把普罗米修斯吊在了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任其风吹雨打，野兽啃食。后来啊，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勇敢取火者，就制作了火炬用来传递，并且把火炬作为光明、勇敢和威力的象征。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为了把奥林匹克精神永远地传播开来、继承下去，提出了在奥运会上点燃圣火这样的建议。 奥运会的圣火象征着和平、光明与团结，还有友谊等意义。在奥林匹克之神宙斯面前，按照宗教的仪式，在祭坛上点燃火种，然后手持火炬跑遍各个城邦，传达奥运会将要开始的讯息。各个城邦之间必须休战，忘掉战争与仇恨，积极地准备参加奥运会的各项竞技比赛。那么延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可以说是一波三折。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火炬以金色和粉色混合而成的樱花金为主色调，火炬的顶部呈现出了花瓣状，设计灵感来源于象征着日本的樱花。2020年3月24号，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表示，原定于2020年3月26号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被取消，火炬圣火将在东京被保存一年。之后的9月28号，东京奥运组委会发表了火炬接力的日程。而在今年的7月5号，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反弹，对于7月9号即将开始的东京都地区圣火传递仪式，计划除了小笠原村等岛屿之外，取消全境公共道路上的圣火传递。之后2021年7月10号，在八王子市继续举行的闭门点火仪式上，仅火炬手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23号的开幕式上，圣火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点燃呢？ 刚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了一下哈，这个奥运圣火啊，一直到火炬哈是怎么由来啊，包括这几年怎么发展的。其实每年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啊，怎么点火啊，其实都是大家都非常的关注的。甚至在我印象当中哈，有几届奥运会当中点火的方式也是成为了一段佳话啊。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啊，有一次我们这个超级舔团哈去采访啊，那次去到了遥远的欧洲，在巴塞罗那。看这个当地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里边，我不知道孙岩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咱们去参观的时候 去了去了去了 啊！我印象最深的一件展品是什么呢，是一张弓、这张弓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火用的那个弓、那届点火仪式我印象特别清楚啊，一 支箭啊， 古代武士啊，张弓搭箭啊，直接把那个圣火是射向了空中，射向了这个主舞台的火炬台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点火，那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 是，其实超级舔团刚才这个论文从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进入到一个奥运时间，其实不仅是今天这一期，接下来咱们很多期每天都会说跟这个奥运会有关的事儿，对吧？今天咱们来说的是圣火啊，是圣火。刚才通过录音大家也知道这个圣火它的缘由嘛，其实还有一种象征嘛、熊熊的火焰它在奥运会举办的过程当中是不能熄灭的，对吧？你就是圣火就代表着奥运会在举办，但是这个圣火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火炬呢其实是要熄灭的，其实现在咱在北京还应该还可以看到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我们那个火炬嘛， 火炬台 还回头还是可以看，只不过它不再点燃了，圣火就熄灭了。那这个圣火熄灭之后呢，每到一届新的奥运会，四年一届的奥运会还需要采集火种，你又到希腊， 对， 希腊有专门有一个采集火种这么一个 仪式， 采集仪式，把火种采回来一路传递吧，最后这火种到了奥运会开幕那一天，砰。再给它点燃，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举办奥运会的点燃。其实这个过程呢，是一种奥运文化的传递。圣火传递有国外，就是有海外篇嘛。比如说你是在日本举办，那么除日本之外就是海外篇。在咱们国家2008年，除了中国以外，那就是国外篇。走过的城市其实是奥运文化的传递，然后你到了这个本国呢。举办国还有一个国内之间的这么一个传递， 哎，没错 啊，这个就是圣火在国内奥运文化的一个传递。那这些文化传递，到最后如何点燃呢？其实这些啊，都是应该可以说是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我说成市场营销，其实也叫做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对吧？你不然开幕式看什么？ 对。 你看什么呢？你除了看各个国家代表团入场仪式，然后有一个 文艺演出 啊、文艺演出，你还看什么呢？亮点就是如何点燃这一届的奥运火炬。 没错， 它当成了一个就是文化活动当中或者叫体育展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最后扣人心弦那么一环，圣火怎么点燃？ 而且它是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对， 点燃圣 压轴啊， 压轴， 整个开幕式压轴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要把这个悬念放到最后。 哎，对对对，开始都是就是那个各个国家代表团入场啊，然后文艺演出啊，最后你一定要等到电视直播，等到最后，才开始看圣火如何点燃。 哎， 那这样呢，从市场传播的角度来说，它的电视版权可以卖到很贵，那各国家都要看嘛，你的收视率、收看率会很高，最后也是你需要看过前面所有的过场，奥运的文化呀这些东西，最后到那个点，也是一种，可以说它品牌形象不断的提升，所以有了这个奥运圣火点燃，这个仪式上点燃这么一个环节的设置，但这个设置全在哪儿？就是说这个怎么点燃，谁说的算？其实应该是举办国的开幕仪式组报上方案，由举办国的这个当地的奥组委，当然一定他要把这个方案向国际奥委会去提交，但国际奥委会呢应该不会说，如果除非没有是有特大的问题的话，只要不影响他的一些规则呀、规定啊以及他的这个传播啊，他还是尊重主办国他们的意愿， 是 啊，然后按照当地的这个意愿，具有特色的把这东西点燃。 哎，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届就是奥运会当中，尤其是比如说咱们哈中国人印象最深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如何点燃圣火，当时作为一个终极的悬念，就这个事情啊，也是绝对保密的。就是在这个开始之前，我记得各种的媒体哈，当时各种猜啊，怎么猜，但是几乎当时2008年没有一个猜中，所以说这个是绝对保密的这么一个环节，终极悬念一定要让它留到最后。再往像孙杨刚讲的，就是它其实是由主办国来制定这样一个方案，然后最后获得国际奥委会的这个通过哈。 对， 所以其实这环节也是各个国家向全世界来推广自己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哎，没错。 哎，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刚刚说到哈，我印象最深就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哈，整个开弓搭箭哈，西班牙的一个射击运动员，就非常有 射箭 运动员啊，射箭运动员啊，就非常有这个西班牙像这种拉丁民族哈这种狂野又浪漫的这么一种气质啊，包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哈，是著名的啊我们的体操运动员哈李宁啊。是一种展示中国轻功飞檐走壁的这样一个方式，欢鸟巢一周也非常有中国特色啊。 对，刚才论咱你说那两个，咱们可以再给他再说的那个说的详细一点。你说1992年巴塞罗那那个奥运圣火采集嘛，就是射箭嘛，射向那个70米，70米远，而且还有一个21米高，我这是怎么射到的？就是你要射70米外的21米高的那么一个地儿，你还要把它射进去。92年会不会有高科技这个雷达指引，我就不知道了。前面是不是有一个？你只要打出去，它就自己就过去了。不知道啊，但是这些可能是属于机密。如果真的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自主射上去的话，那太厉害了， 压力也很大。 说这个人呢叫雷波洛。练了2000多次，就最后这么一个射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西班牙的射箭运动员安东尼奥雷沃里奥雷波洛，两千次，一天练一次，一年365天，应该不止练一次，反正我估计练挺长时间啊。再说李宁那个。李宁那个就是咱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其实不仅是跑一圈，他跑的过程是后边展开这个画轴， 哎，跟着他一起走， 对，他画轴打开的过程，其实他展示的是一整圈的一个画卷，那个画卷是有从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中国的发展，他其实李宁是带着一个画轴走。展开了一整幅的一个画卷，最后就是跑绕场一周跑一圈嘛，然后去点燃那个火炬， 是，也是非常有咱们就是中国的特色哈，也是把中国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和变化哈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就另外还有一年我印象也是特别深哈，这一年呢其实不是特别花哨啊，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都是。穷尽了很多的心思哈，设计出来的。我说的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是一样，包括在现在很多的奥林匹克宣传片当中，这也都是必定会出现的一个镜头，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点燃火炬的火炬手是著名的拳王 阿里啊，阿里当时是已经身患了这个帕金森症， 嗯， 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有印象，他当时呢，是用着颤抖的双手哈。因为他当时正在努力和病魔做这种抗争，啊，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也是作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点燃火炬的这个主火炬手，当时用他颤颤巍巍的双手，特别抖哈，那个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主火炬给点燃了，但是他没有用任何，比如说刚我们说是70米远射箭呀，环场一周这个花剑展开呀，他就是很普通的一种方式，但是因为阿里啊，他这个拳王一个传奇的这样一个职业的生涯啊，包括他和病魔做斗争这样一种顽强的拼搏状态，很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却给留下印象也挺深的。 当然这个说到这儿啊，这么多火炬点燃仪式啊，我们再跟大家这个揭揭秘，当然这也不是王论的跟宋阳说的，大家可以查一查，查阅一些资料，很多这个关于奥运会文化传播资料都是讲，但为了确保主火炬台的万无一失，其实主火炬台是有一个点火开关的， 对，就不管你前面怎么样， 它 都会起来， 它会着。这个你知道，你不能说点不着，不是说真的火到那儿，火传递火，当然这是我们一个意义在啊，火传递，然后呢，主火炬点燃。但其实如果说你的这个火在中间有什么问题，到了那一个时刻，你看咱们经常看拿火炬嘛，就一个火炬手他去点燃主火炬，那个火你碰着了吗，砰就着，其实很细节我们看不到啊，你碰着不碰着它都会有一个点火开关， 是 啊，也都会在固定的时刻把主火炬点燃， 是 代表着奥运圣火熊熊燃烧，这一届的奥运会开始，这过程其实是一个文化展示的过程， 而不是说真正啊，我要把那个火真正， 当然也有可能它真正就点燃，但我们说这个不重要， 对， 其实不重要，重要是这个文化展示的过程，让全世界的这个体育迷啊，包括全人类嘛，共同关注，这个意义是更大 的，是，它有非常大的这种象征意义，所以呢，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哈，我们也看看这个主火炬点燃的方式啊，究竟会是怎么样？因为今年的圣火传递啊，刚才介绍当中也说了，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其实圣火传递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影响。但是奥运会火炬的点燃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它肯定相信这个东京奥组委也是会做非常精心的这种安排的。这也是作为开幕式上一个最大的悬念哈，我们也拭目以待，今年的东京的奥运圣火将会如何点燃？好，那今天的超级铁团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会跟大家继续带来后面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内容，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副高外围影响，气温较高，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今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